疾病未必是你想得那么恐怖的。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还有我梁海宁，连同专业医生团队， 多角度全方位让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和恐惧。 《医生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7:35， 晚晚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2月10日，律政司就黎智英保释上诉得席，众院指高院误解保释门槛。 林郑月娥表示，只要疫情不恶化，希望新春假期后学校有序复课。 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延长至5.7年。 世卫专家称，新冠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10日星期三8:10啊，喺千禧年代咧，有萧乐文喺度噶。今日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收听收睇等嘅观众听众早晨啊！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昨日在中心法院有一个判词都挺多人关注的，就有关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之前就是被控违反国安法法的港区国安法，曾经一度是获高等法院批了保释的，后来律政司也提出上诉，中心法院昨日就有一个判词。事件就令人关注究竟国安法的案件的保释的门槛是怎样，就说判词里面就讲到国安法排除了一些有利于保释的假定的原则，其中咧国安法42条2啊，呢一个系大家都有留意嘅，就系话提出咗一个咧全新及更加严格嘅门槛要求。咁其实42条2系讲咩咧？就系话对犯案嘅嫌疑人咧、被告人咧，除非法官咧系有充足理由相信佢咧系唔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啦，咁否则咧系不得准予保释噶。咁呢个时候就有人问啦。在考慮這個42条的情況的時候，法庭應不應該考慮保釋的呢？其實見到中審法院就說法庭是要先考慮國安法這一條，在這個過程中也是有權去考慮其他的因素，包括呢是可以施加合適的保釋條件等等的。判詞入面都仔細咧，有好多嘅法律概念都幾複雜嘅，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起講下嘅。有行政會議成員亦都係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早晨。 萧乐文早晨， 早晨汤家华，寻日嗰个判词你应该有睇过，有冇啲咩特别嘢厘清楚嘅？ 其实我觉得寻日嗰个判词都几重要，因为呢个系一个第一次系最高嘅中审法院咧系就港区国安法咧系做一啲解释、一啲传译啊，定下一啲即系执行上嘅原则。咁無論嗰個結果係點咧，咁我覺得都有釐清到幾點嘅。第一點咧就係、港區國安法係一條獨立嘅法例。喺香港嚟講咧，就不受呢個基本法同埋國際人權公約嘅管轄。但係呢個唔等於香港人嘅保障或者人嘅保障係少咗，因為港區國安法本身第四條就已經引用咗國際人權公約。第五条亦都引用咗普通法法治原则之下嘅一啲最通常嘅原则。咁所以虽然即係嗰个保障人权同埋保障犯人权益嘅法律基础系唔同，但係个结果系完全一样。咁我觉得呢个厘清系重要嘅。希望即係唔係淨係香港人啦，其他地方嘅人都應該感到安心。第二點咧就係、有關於即係保釋呢個問題。咁佢亦都一次過咧係終審庭咧就釐清咗，就係一般嘅刑事嘅保釋咧係根據本港嘅刑事程序嘅條文去處理。呢、這個條文嘅出發點咧就係、犯人係應該有權申請保釋。法庭嘅工作咧就係、要確保。這個犯人保釋之後是會應訊，即是不會走路啦，亦都不會去做一些干犯，譬如是 這個證人啦、啊，或者係依、這個毀滅依個證據啊，或者係啲不恰當嘅行為。咁但係喺依個港區國安法之下咧，因為第四十二條第二款嘅寫法咧，背後嗰個原則好明顯就係、是、嗰、那個出發點係調轉咗嘅。出發點咧就即係話，如果你干犯咗港區國安法咧，你係應該唔俾保釋，除非法庭係有足夠理由相信係你唔會做一啲可能構成干犯港區國安法傷害國家嘅一啲行為。咁即係話個起點咧，就從呢個係有權申請保釋，就變為一個即係唔應該保釋。咁但係終審庭同時間亦都花咗唔少篇幅咧去解釋，唔係等於有涉嫌干犯咗港區國安法嘅人永遠唔可以保釋，唔係咁嘅意思。亦都引用咗啲外國嘅案例，包括加拿大啊其他地方嘅案例咧，亦都顯示咧係有一啲即係起點轉移。或者是這個舉證責任轉移的安排或情況呢，不是很獨特的，也因應是某些情況需要呢，是其他普通法國家都會有引用的。所以一切來講呢，其實都相當技術性啦，因為去到最深尾呢，其實終審庭是沒有判到應該保釋啦，還是不應該保釋，因為作出技術性的傳譯同埋定下啲原則之後咧，終審庭最終都係話你都係翻去呢個初審庭嗰度，根據我哋定下嘅一啲呢啲咁嘅原則，然後要重新考慮係咪應該受到保釋。咁我相信黎智英團隊已經講咗話佢哋會重新申請嘅。咁我相信佢哋重新申請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法律理據嘅編排啊，或者係個重點咧，都可能因應呢個終審庭嘅判決咧而有所調整或者改變。而律政司嗰邊咧，亦都同時，我相信都會係調整同埋改變佢哋嘅即係回應嘅理據。咁所以嚟緊可能過年之後就會喺初審法官之前有另一番嘅即係爭拗。 今次判詞入面咧，其實講到第四十二條啦，國安法，咁就話即係係除非法官有充足嘅理由啦，相信唔會當事人咧係繼續實施呢個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啦，否則咧就係唔可以俾佢保釋嘅。咁但係同時都特別提到咧，話都要睇曬前文後理啦，即係第四、第五條頭先都講到話有關於人權公約啊，或者其他一啲人權啊、自由啊、法治價值嗰啲都要去理埋嘅。而家喺四十二條嗰度咧，咁嘅情況會唔會有削弱咗一個嘅保釋權嘅情況咧？如果話即係四十二條就係話啊，嗰個人應該係除非你證明佢係唔會再危害嘛，先至係獲准保釋嘛。呢個情況係咪同過往話即係假定佢係本身係冇罪嘅，或者係唔會再做嗰個行為嘅，係有相違背咧？但係而家又話要睇翻佢啊，佢嗰個人權公約啊，講翻要人權自由嗰兩樣嘢，其實邊一樣大啲咧？四十二條大啲定係四條？ 其實我諗你提出呢個問題當然係即係合理，但係背後咧就你有個假設。这个假设就是以前一向以来的处理是啱的，而家个处理是不啱或者违背咗一啲原则。这个咁嘅即係背后嘅即係假设是不对错的。因为其实喺我哋普通法嘅制度之下呢，其实都有唔少嘅情况呢係将嗰个举证责任啊，或者将嗰个答辩嘅责任呢是放在被告的方面，这些情况是少有，但不是从来没有。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如果你藏毒的话呢，你要证明你自己不知道那些是毒品，也都证明不是用来去贩毒。咁即係呢個同呢個即係無罪推定係有少少出入，但係呢啲咁嘅改動咧，都係因應即係社會嘅需要去改動，背後冇咩任何嘅即係陰謀論啦、或者係政治考量嘅。喺法律上咧，亦都唔係一啲不常見嘅情況。我哋而家講緊係啲相當嚴重嘅行為，呢啲相當嚴重嘅行為咧，係個後果係可能好大嘅。大家亦都應該明白咧，所有嘅國安法啦，唔係淨係講緊我哋而家嘅國安法，全世界所有國家嘅國安法咧，都係預防方式。意思即係話個目的係要阻止 有人傷害到國家安全，唔係要等到國家安全真係受到傷害啦，然後至少去懲罰嗰個人。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明白咧，國安法嘅本身嘅本質係好獨特嘅。全世界嘅地方嘅國安法都係從一個即係防止發生嗰個角度出發嘅咧，咁大家就可能會明白多少少，就係點解好多時候呢啲咁嘅條文，唔係淨係我哋嘅條文、全世界其他地方嘅條文咧，都係有一啲咁嘅即係設施或者係安排嘅。 即係喺考慮國家安全嘅時候，人權公約嗰個人權就可以擺得低啲咁考慮嗰陣。 呢個係國際人權公約本身係寫得好清楚嘅。都係如果你去睇國際人權公約裏邊咧。所談及的差不多所有的自由所有的權力呢在國際人權公約之下呢都是要因應國家安全呢而可以有所限制，那這個是本身來講在國際社會、我們不是只是講中國了、是講全世界的國際社會呢對於、自由的定義或者權利的定義呢就是止於國家安全的問題、即是說兩者是不會定義的，所以你唔可以話，哎呀，因為國家安全，所以我自由被削弱，呢個咁嘅説法其實係錯嘅。因為你涉及國家安全咧，你就冇呢個咁嘅自由。呢個世界上係冇一個傷害國家安全嘅自由，係冇呢樣嘢。對唔住、你係自由咧，就唔應該去傷害其他人，包括國家安全。 今次見到判詞入面就亦都講到就話有三點係特別要留意嘅。之前都有討論過啦。如果要話即係當事人係咪唔會繼續咧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咧？有啲人就話係咪要做一個舉證啊？咁今次法官就話係唔涉及個舉證嘅。呢、這個其實法官係要判斷一個即係被審嘅人啦，佢又即係未有裁決啦，佢係咪會繼續做一個被控犯罪嘅行為？法官自己本身難唔難判斷咧？又？ 其實對一個即係犯人嚟講咧，你去證明你冇做一樣嘢係難過證明你有做一樣嘢嘅。咁呢個係普通常識嚟嘅、即係你阿媽話你偷餅食，咁你點樣證明你冇偷餅食咧？咁、有偷餅食，你有啲容易證明啊，你有啲可以餅乾碎喺度。咁所以係困難嘅。咁但係呢個我頭先解説咗啦，就係因為呢、國安法特殊嘅情況啦，係希望防止任何有機會傷害到國家行為嘅事發生。咁所以咧，嗰、那個保釋嗰個條件或者個門檻咧，確係高咗。呢個係大家要明白，係因為嗰個罪行嘅本質而有所需要嘅。普通法嘅制度就係每一件案咧都要獨立處理。咁所以我哋唔可以一概而論。每一件案咧都会因应嗰个个人个犯人本身嘅情况啦，佢个社会地位啦，佢做嘅嘢啦，犯咗咩罪啦，佢同啲咩人有联系啦，可能每一件案件都唔同，咁所以就比较上难去一概而论去讲，系咪一定难到佢系唔可以克服呢个门槛咧？咁根据终审庭嘅判决就唔系嘅。 另一個就是話其實法官都要考慮一切的相關因素，例如包括就話施加一些合適的保釋條件。這個即是怎樣？即是否可以定到個保釋條件就辣一些，咁就令到他就未必可以話係繼續係做一些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是不是可能係咁？ 我覺得呢、這個就涉及嗰個初審法官的錯誤的地方。我覺得終審庭的意思就是話，你首先要看下這個被告有冇一啲理由顯示佢係唔會干犯嘅，而唔係話佢係有理由去干犯，但係你用保釋條件去防止佢干犯，咁依個咧就正正係可能個初審法官犯嘅錯誤，就係佢冇去考慮到有冇理由相信呢個被告係唔會干犯，佢一開波佢就話我定下呢啲條件就令到佢減低佢干犯嘅。機會，咁呢個咁嘅取向，即係咁嘅處理方法咧，係錯誤啊！結果到最深尾嗰個結果會唔會係一樣咧？可能係會一樣，但係喺技術上咧，係唔應該咁樣去諗嘅。咁所以即係根據我嘅理解，根據終審庭嘅思維就係第一，你睇睇呢個人本身唔好理佢會唔會申請保釋咧，其實佢有冇機會再犯？如果你覺得佢有機會再犯咧？ 你去考慮其他嘅保息嘅條件咧，你都要用呢個事實基礎去考慮。咁即係我覺得嗰個情況就好唔同啦。如果一個人法庭認為佢有機會，亦都有理由會再犯嘅，就算我擺好多好苛刻嘅條件，都未必可以減低呢個可能性嘅話咧，咁你就唔應該保釋啦。 但呢個因果關係係咪可以由保釋條件，可以真係可能係法官定咗一啲保釋條件比較辣一啲，令到佢真係唔可以再犯嘅喎？可能真係咁 嘅 喎。 我覺得嘅終審庭嘅意思就唔係咁嘅，因為喺當庭嘅時候咧，其實嗰兩邊嘅訴訟雙方嘅理據都比較極端嘅。律政司嘅理據咧就係話，你根本唔需要考慮保釋條件嘅。總之佢有理由係再犯咧，你就唔准保釋啦。咁呢個辯方咧就係話唔係，咁已經減到風險最低啦，咁你應該俾個保釋嘅。那個終審庭就話兩邊都唔啱嘅，而係第一去考慮佢有冇理由相信佢會再犯。你如果有嘅話咧，你嘅出發點係唔應該俾佢保釋。除非你嗰個保釋條件係將個理由完全否定咗，咁我覺得所以嗰、那個個門檻因此咧，因為咁嘅即係咁嘅方咁嘅思維咧，咁嘅即係思想嘅程序嘅邏輯嘅程序咧，係令到嗰、那個犯人去說服法官佢唔會再犯嗰、那個難度係高咗。 另外一個咧就係第三樣咧，就係話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咁而家終審法院咧就話應該解釋為咧任何構成咧違反國安法或者係香港法例入邊法例入邊嚇，即係法例入邊咧話係維護國家安全罪嗰個行為。咁我就想知道咧，而家刑事罪行條例，譬如講話煽動罪啊、叛逆罪啊嗰啲，算唔算係呢一類法例？ 我覺得係算嘅，因為。嗰、那個國安法嘅條文咧，就唔係話有冇理由相信佢係會再干犯呢一條條例。佢個說法係唔會再做一啲危害國家嘅行為。咁所以如果就算唔係呢條條例之下，但係嗰個行為係有機會傷害到國家安全嘅咧，咁理論上都唔應該受到保釋。 咁點定邊啲係啊？其實？ 咁而家我哋有關國家安全嘅，除咗呢個國安法之外，仲有呢個刑事罪行條例啦。咁大家可能都要考慮下刑事罪行條例裏邊嘅罪行，會唔會都會影響到保釋嘅行為？ 咁之前律政司提，譬如23条嗰啲，你認為係咪咧？ 我哋而家未有那23条嘅法律， 所以就應該唔係啦。 我哋未有嘅， okay. 我哋有嘅只係有國安法同埋呢個刑事罪行條例。 OK， 另外啦，見到國安法第一宗案件啦，唐英傑案啦，見到有報道就話據悉律政司就以關注陪審團同埋佢嘅家人安全為由咧，就係唔設陪審團嘅，呢個點睇啊？你 我覺得呢個係迫不得已嘅決定嚟嘅，因為我哋要認清嘅現實，現實就係、是。唔好話陪審團啦，法官都俾人起底啦，法官家人都俾人欺凌啦。咁所以喺我哋未有一個即係將起底嘅行為刑事化嘅條例通過之前咧，確實我哋需要考慮到嘅就係對於即係陪審團嘅威嚇同埋安全咧，可唔可以受到足夠保護咧，係需要仔細考慮嘅。喺而家咁即係政治對立，咁政治敏感嘅情況之下咧，我相信喺一啲即係高敏感度嘅亦都高政治背景嘅案件裏邊咧，去揾陪審團去審嘅機會，我相信係唔會高。我哋只可以希望我哋嘅法律就盡快可以完善到咧，係足夠保護我哋嘅法官同埋陪審團。但係雖然係咁講咧，我亦都留意到咧，今次喺呢件案件裏邊咧，就法庭已經講係會委派3位大法官係共審嘅。嗱，呢個係喺香港即係法律司法歷史上係絕無僅有嘅。咁即係作為一個律師咧，我相信3位法官去審一件案咧。嗰、那個對於犯人嘅保障，我覺得係已經相當足夠，唔可以話係會低於一個陪審團審案嘅情況。老實講，陪審團審案大家都知道， 有時都係你都係唔知個開邊飯，即係唔係一定咁容易係跟循呢個邏輯性去理解得到。咁但係法官嚟講咧，佢係需要寫出佢嘅判案嘅理由嘅。咁所以有三位法官嘅判案，我都係相當安全。 但過往有陪審團呢個制度，應該都係佢有佢嘅好處啦。咁大家冇咗，咁突然間因為國安法呢啲案件而變，咁會唔會？即係都有啲唔公道。 這個我相信觀感上有啲人會覺得係唔係好安樂嘅。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呢個所謂陪審團嘅制度，其實係即係已經經過好長時間。當年設有嘅係為咗保護即係平民，有即係有別於貴族嘅需要。到今日法治發展到今日嘅地步，法官專業性係咁健全嘅時候咧。是不是一定需要陪審團呢？咁我覺得呢、這個大家 冇 需要把佢擺到喺太高嘅地位。我唔係話我唔係將意取消。但我覺得有三位法官處理係足夠。 OK， 同阿湯家驊傾到呢度啊，多謝你啊。湯家驊咧就係資深大律師，亦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嚟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土瓜湾乐山道侨裕大厦同侨发大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截至今日凌晨两点，大约17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然在核实中。政府话上昼大约7:15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并正在受限区域内进行执法。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离开。另外，政府亦都派人到访受限区内的645户，当中37户冇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政府将8座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上个月27日至到寻日期间，曾经身处相关地方超过2小时的人，在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其中6座大厦新增1宗或以上确诊，包括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影楼、观塘牛头角上村第2及3期常兴楼。观塘安泰村服务设施大楼、天水围天恩村恩慈楼、元朗南边围1里1号、红磡海日豪园1期、绿庭轩1座，其余2座位于土瓜湾的大厦，因为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需要强制检测，分别是乐山道美景楼第1期和土瓜湾道东兴大楼。當局聽日會在石硖尾村和天水圍天恩村增設流動採樣站。到武漢追溯新型冠狀病毒源頭的世衛專家組和中方專家總結行程。世衛專家組成員、世衛食品安全與人畜共患疾病項目負責人安巴雷克指出，病毒非常不可能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洩漏。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華府未有參與規劃世衛專家組在武漢的調查，期望可以對專家組的發現和取得的數據進行獨立審查。普薩基又認為，即使美國重新加入世衛，亦都應該有美國的專家到中國展開調查。另外，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表示，他不肯定世衛的專家獲得中方充分的合作，而中方至今沒有提供所需的透明度，美方將會按世衛的數據和本身的情報進行評估。美国篮球巨星高比拜仁和女儿去年在直升机空难丧生，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之后认为机师的差劣决定可能是导致事故的原因。 委员会话，机师违反相关飞行标准，喺飞过迷雾天气嘅时候，好可能迷失咗方向，最终失控。话如果机师能够判断出恶劣天气无法继续飞行，事故好可能唔会发生。又批评直升机公司对安全管理流程嘅审查同监督不足。委员会敦促联邦航空管理局要求直升机加强识别天气状况的培训，同埋所有直升机都要配备飞行数据记录仪。联邦航空局表示非常重视委员会的意见建议，正系审视有关要求。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57， 瑞士法郎 0.893， 加元 1.27， 人民币 6.436， 英镑对美元 1.381， 欧元对美元 1.212， 澳元对美元 0.7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442 点，跌62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6.46美元，卖出1837.2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晚上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93%，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管道出口嘅慢线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咁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但系仍然咧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出口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仍然都系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土瓜湾咧嘅防疫措施就已经系完成咗，介乎土瓜湾道至到旭日街嘅一段落山道，同埋介乎落山道至到美光街嘅一段美景街咧，已经系解封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刚才讲了，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虽然清理好，但车龙仍然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就行车缓慢，龙尾北角码头。咁喺九龙啦，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落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海丽村嗰条支路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亦都车多，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维持最低工资的水平咧，每个钟头咧37.5元啊！听众阿杨先生， 经济唔好，更加要令到嗰个最低工资上升啦。咁嗰啲基层员工先会有钱噶嘛？ 李先生， 喺一个富裕嘅地方，富裕地贫穷就系呢班默默耕耘嘅人，将自己放翻落嗰件事，你就知咩叫痛。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旅游乐园今个星期六是辛丑牛年大年初二，旅游乐园特设 亚洲团拜游， 内容有在韩国留学的 Joyce 分享在釜山济州岛的最新景点和大家拜年， 还有旅居马来西亚旅游人潘慧能潘总分享下在马来西亚农历新年有什么习俗。 星期六大年初二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刘年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见，恭喜恭喜。 2021年2月10日，律政司就黎智英保释上诉得席，中院指高院误解保释门槛。 林郑月娥表示，只要疫情不恶化，希望新春假期后学校有序复课。 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延长至 5.7 年。 世卫专家称，新冠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刚才就讲到有关于终审法院一个的判词，就是关于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就是被控港区国安法，其中就是说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咁啊，有關於佢嗰個嘅保釋啦，咁就一度係被批出啦，後嚟律政司咧係上訴。咁尋日終審法院咧就有一個嘅判詞，頭先都講到一啲嘅要點噶啦。咁啊，包括就係話國安法嘅案件啦，保釋門檻嗰度係咪都係比一般嘅刑事案件係高咧？咁啊，見到判詞嗰度咧就講到話。國安法的第42條是帶出了全新以及更加嚴格的門檻要求。其實本身國安法的條文又可不可以複合呢？判詞那裡都講到就說，國安法是由人大和人大常委會是立法的，不可以因為不符基本法或者人權法而複合的。再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講一下他的看法，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早晨。 是，早晨早晨。 早晨，張達明，講下最新嗰個判詞，你自己睇到咧，話係加入咗一個嚴格嘅門檻要求啊，你自己點睇？ 當然呢一個嘅演繹咧，我睇到其實係有佢嘅理據嘅。 嗯， 因為的確確即係國安法嗰個條文嗰個寫法咧，其實係即係如果你純粹從字面啊或者點睇嘅講法咧，好明顯佢係導向咗咧，就話佢係唔好跟我哋現行。香港那套的一般刑事案件處理保釋那套規則去做的了、 嗯、 但它又不是完全不跟曬的，即起碼它有個位置，所以從這裡呢，我想終審法院的解讀呢其實是有它那個理由在當中的。 嗯，见到咧就系42条嗰度咧，国安法嘅就讲到话，除非法官有充分嘅理由相信佢系唔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啦，否则系即系唔会准去保释啦。咁但系同时咧，又话要即系睇晒前文后理，睇埋譬如国安法第四条啊、第五条啊，有关于人权等等方面嘅条文啦、啊，咁样其实点样可以喺42条度同时又可以体现到呢个人权呢？你自己觉得睇唔睇到 呢？这个正正系最终点解终审法院咧系唔接纳政府提出一啲比较极端嘅观点咧？ 嗯， 即系政府嘅观点咧，就简单嚟讲，讲到咧差唔多你唔可以攞到保释噶啦，因为咧就系话你要考虑两个阶段去考虑嘅。第一就系、是、你冇充分理由觉得佢唔会再犯呢啲危害国安嘅行为啊，如果冇嘅话咧，你就唔好諗咩用保釋條件啊等等呢方面其他嘅因素啦。 嗯， 今日終審法院就唔接納嘅，即係覺得咧，當你考慮有冇充分理由相信佢唔會再犯嘅時候咧，你可以考慮曬所有相關因素，包括雙方提出嘅證據理據，包括就係話嗰個保釋條件。如果你可以施加到嘅保釋條件加完之後，你覺得令到佢唔會。即是再犯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呢，其實這樣可以批准保釋。所以這一點呢，就是終審法院呢就是說要考慮埋，即是港法本身呢它都有條文指向呢，就是說都仍然要保障即是被告人那些的人權啊、無罪假定啊這些的原則咯。那得出最後那個結論呢，就是說雖然是那個做法是跟一般刑事案件不同、 嗯、 但是不是表示不可以保釋，法庭亦都可以一如既往地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去跟著問自己一個問題， 就話考慮曬之後，連埋保釋條件，會唔會有充分理由相信係佢唔會再做一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 嗯， 如果係，咪俾個保釋咯。 剛才我跟湯家驊談，他那個說法有少少不同，他就說是應該先看了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他不會繼續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然後才再看保釋條件，就不是看了保釋條件會不會令到他不會繼續做這些、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然後才再 對不是啦，因為這個正正就是律政司提出那個的論點嘛，要看回中央法院判詞他就否決了的。咁事實上咧，喺當時即係上禮拜審訊嘅時候咧、其實即係都帶出個觀點啦。喂，如果你佢係接受一啲比較嚴苛嘅保釋條件，令到佢唔會再做危害嘅，咁你應該國家或者政府應該好開心㗎，因為你個目的其實唔係想係未審先判，未審就要佢繼續坐啊嘛。你個目的其實咧就係話覺得啊，你係有一個無罪假定嘅。即係呢個仍然係國法裏面寫到明嘅，你係一日未判你有罪都係冇罪嘅。咁啊，但係咧，我想確立咧，就係話，即係你唔會中間咧就係再犯呢啲危害國家嘅行為。 嗯。 咁若果保釋條件係令到你唔會再犯嘅，咁大家都開心㗎。你又可以攞到保釋，我又可以確保咧就唔會再有危害國安嘅行為嘅出現。咁跟住就有一個公平嘅審訊。呢、這個就係中央法院演繹咧，就成個講法嘅設計咧，就攞呢個平衡啫嘛。 嗯，咁但係理論上，如果法院只要定到個保釋條件好辣嘅，令到佢可能某一啲人身自由冇咗啦，咁令到佢可能就做唔到呢啲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咁啊必然係可以做到保釋咯。如果咁， 同意㗎，即係若果係接受到一個可行嘅保釋條件，咁都一定要睇具體嗰種嘅情況咧，就話睇下究竟。你之前你講緊佢有可能會做啲乜嘢嘅國家權行為咧？咁呢啲行為可唔可以透過嗰個保釋條件而係實際可行，可以防止得到咧？ 嗯，但係譬如而家即係法院要斷定個當事人係唔係會繼續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你覺得難唔難咧？即係撇除喺保釋條件嗰度定得辣啲啊，或者嚴啲之外， 其實又唔係一啲咁難嘅，因為北歐法院咧。去處理保釋的時候咧，其實佢都係要去一定要冒緊個風險嘅，因為佢係預計一個人將來嘅行為係點樣，就唔會有一個百分之一百嘅保證嘅，咁而重要點嘅咧，就話佢基於佢手頭上有嘅證據考慮，基於翻我哋都要履行翻咧個被告一日未被判有罪咧，佢就被假定無罪。呢、這個好基本嘅原則，一啲人權嘅保障，跟住去決定俾唔俾保釋。咁所以必然咧，就算依家啲情況都係噶。譬如話，坊間有一時有啲批評，我覺得就唔係好公道嘅。譬如一般案件啊，俾咗保釋之後，最後嗰個犯咧就係、是、違反保釋條件，棄保潛逃也好，再犯也好。咁呢個其實法庭根本預咗一定會有機會出現嘅啦。咁但係佢要平衡風險啊，唔係因為有呢個可能嘅風險，於是咧我就咁樣咧就係、是、未審就已經剝奪曬佢嘅自由，就唔可以咁做噶嘛。咁所以佢就用個門檻咧就叫充分理由，就唔係話一個冇合理疑點之下必然相信佢一定唔會。犯呢样嘢，即唔系去到咁高嘛。 另外两个点咧，今次喺判词嗰度咧，都系好似讲得再清楚咗嘅，就系、是、譬如过往就话系咪保释，系咪都要当事人自己举证啊，定系律政司做举证咧？有啲咁嘅讨论。另一方面就系话啦，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究竟嗰个行为究竟系讲紧咩咧？见到中院嗰个嘅解法就话系违反国安法啦，或者香港法例入边系维护国家安全罪行嘅行为。是不是縮窄了那個範圍看到？ 起碼他不接納律政司的說法咯。律政司的說法呢就說，喂，如果我政權覺得你這樣做呢是危害國家安全呢，那就是都納入在內的，就算你不犯到任何法律都好，但中等法院覺得就挺荒謬咯，即如果你全香港人都可以做得的行為，又不犯法的，那你純粹因為他可能會做呢，那就你就覺得有問題了。咁所以一定咧講緊咧係一啲係佢係本身係犯咗國安法嘅行為。如果你會有機會做呢啲行為嘅時候， 咁咪要去要有充分理由相信你唔會做，我先俾你保釋啦。 嗯，頭先我問阿湯家華咧，即係同唔同意係譬如而家譬如煽動罪啊、叛逆罪啊嗰啲都係屬於叫做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嘅行為。你自己同唔同意啊？呢個算唔算係嗰一類？ 呢個都可以嘅，我相信嗱，即係佢就又冇去到話一定要國安法之下，因為佢中間都講咧，就可以包括香港其他法律嘅。 嗯， 咁就如果你都係基本上嗰個性質都係納入關於係國家安全嘅罪行咧，咁都可以嘅。 嗯嗯嗯。 咁所以煽動都係睇煽動啲乜嘢咯，即係話如果你係本身係煽動一啲普通一啲同國家安全冇關係嘅案件咧，咁呢個就唔納入咯。 嗯嗯，另一個就想講啊，見到話今次喺中英嘅判詞咧，就引用咗吳嘉玲案有提到，咁啊重點就提出咧，就話國安法咧係由人大同埋人大常委會立法嘅，香港法庭咧係冇權啦，冇權力咧去裁定國安法任何條文咧違憲或者無效。咁我見咧就有意見，即係你應該係見到有唔同人咧都講話，其實當年咧係咪話如果人大或者係人大常委會按住基本法行事，法庭先至冇權質疑。今次判詞嘅説法係咪有啲唔同？ 可以咁講嘅。 嗯， 因為如果大家去睇翻嗰啲資料庫啊，記得咧，其實1999年吳嘉玲案一出嘅時候咧，其實係好中方好多人咧係非常之不高興嘅。因為當時咧，就高等法院嘅判詞咧，係豪言壯志地講咧，就我睇翻成個基本法，睇翻中央都好願意遵守法治嘅，咁啊，所以咧就佢就做嘅行為，即使係人大或人大常委做嘅行為都好啦，咁就佢一定要符合基本法。如果佢唔符合基本法咧，香港嘅法院咧都有權宣判佢係違憲嘅。 嗯， 呢句説話咧係當時引起好大嘅震盪。咁就好多嘅批評對中間法官， 嗯， 咁啦，但係之後咧，咪引致咧就律政司咧就史無前例咁樣咧，就去法庭尋求澄清啦。但法院咧就接受咗呢個澄清嘅申請，但佢當時嘅做法咧就係講咧就佢冇收翻呢句説話，只不過講咧就話若果人大或人大常委會做嘅行為係符合基本法，當然我哋一定要跟啦。 嗯。 咁即係佢係即係揞嘅兩面咯。如果你符合嘅就一定要跟，但係咧佢之前所講，如果你唔符合咧，我有權裁定你冇效嘅，即係違憲嘅。咁當時仍然喺度嘅，但係今次咧就基本上收翻啦。即係佢就基本上講到咧，我冇權審視你係唔係違反基本法。 嗯。 啊，咁當然你可以解釋咧，佢冇收翻嘅，佢只不過咧喺實際操作上咧就係話嗱。我仍然都是堅持你做的事不可以違反基本法的、不過呢我就沒有權審視了，如果你說是符合基本法呢，我就要當是符合的了、就我是要照跟你去做了、今次那個說法就是這樣，所以如果實質的效果呢就是他要接受了呢，就說只要是人大或人大常委他說是根據基本法是去做的事情呢，那香港法院呢就不會有權去審視佢有冇違反基本法啦，或者有違反啲人權法啦，咁就簡單嚟講咧，就以後嚟講，我哋要承認咗咧個現實咧，就係當人大或者人大常委會佢幫香港立法做啲乜嘢，就算個法律咧好明顯係同基本法嘅條文係相違背都好啦，咁其實香港法院都話對唔住啦，你唔好煩我啦，呢個係你自己嘅判斷啦，但係就。冇一個機制咧，可以宣判佢係冇效嘅。咁呢個幾符合即係依家國內嗰套法治觀念嘅。 嗯， 因為國家就係咁樣嘛，即係我哋中國嘅憲法咧，即係從來咧，中國嘅法院咧係冇權話一個嘅官員啊，或者係政府做嘅嘢咧係違反憲法噶嘛。 嗯嗯。最後我想問一下有關於唐英傑案，就是第一宗的國安法案件，現在就說即係未必會有呢個嘅陪審團出現，可能就同陪審員嘅佢哋當事啦，或者佢哋自己嘅家人嘅安全有關，係有啲咁嘅消息咁講嘅。你自己覺得如果案件係冇陪審團喺度嗰個嘅分別啊，或者嗰個問題啊喺邊度咧？ 當然啦，呢個就係、是嗱，我哋講緊香港不嬲嘅制度咧，如果去到嚴重嘅案件喺高等法院審判，可以判監超過7年嗰啲咧，就一定有陪審員嘅。 嗯， 基本法亦都係去明文講咗保留呢個制度嘅。 嗯， 咁但係依家佢就國安法咧就即係、就是、做咗改變啦。 就是話即係佢即使係高等法院咁嚴重嘅情況，可以判監超過七年或終身監禁，佢可以選擇冇陪審員。咁好坦白講，當佢上年引入咗呢個條文咧，都可以預示得到咧，佢一定會諗個理由咧，係話要冇陪審員噶啦。 嗯， 因為佢擺得喺度咧，佢就會諗個理由。不過今次咧就奇怪少少咧，佢用嘅理由咧就好似幾唔合常理咯。 嗯， 因為佢用嘅理由就話保證唔到啲陪審員一家人嘅安危。 嗯，呢、這個都係入邊四十六條嗰度講嘅，即係國安法。 唔係佢呢度寫，但係佢用呢個理由咧。 嗯。 好坦白講，呢、這個似乎咧就好似係違背咗依家中央官員或者政府官員講法喎。有咗國安法之後，香港大致上回復平靜，已經止暴制亂，冇咗呢啲嘅問題，好有效控制到。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點解一個陪審員審案，佢嘅家人或者政府保障唔到佢嘅安全咧？似乎就嗰、那個安危就唔會係嚟自任何抗爭者或者呢啲咁樣嘅所謂顛覆國家安全嘅人噶咯，因為佢已經有效制止咗啦嘛。咁、除非你話即係好笑咁樣演繹，就話會唔會佢嘅意思就話，喂，如果你嗰啲陪審員判嗰人冇罪嘅時候咧、我保障唔到你個安全嘅，你家人安全嘅。除非你係咁樣講嘅啫。但我估又唔似，所以佢今日俾嘅理由咧就比較。是一些奇怪或荒謬的理由、 okay. 但都預計了他什麼理由都好他都要想辦法就是說不會有陪審員的 了。好，多謝你張達明，跟張達明談到這裡。張達明就是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來的。轉講講有關於教育議題，見到教育局之前都提到說，如果學校所有的教職員在復課之前做完檢測，也都是定期之後每隔一段時間做檢測，農曆新年之後是否可以全校的學生恢復半日上堂，這樣的講法講出來都有 不少的討論。見到中學校長會早幾天就做了個調查，看看他们那个调查结果是怎样先。有电话旁边有香港中学校长会荣誉总干事黄慧如校长的早晨。早晨早晨。早晨黄校长。是啊。哎，怎样啊，你们那个调查出来是不是都早几天做的，这个是。 是啊，因为我们在2月4号呢就发表了一个声明的。但是就教育局呢也在2月5号呢就发了一封信，就宣布佢呢個所謂嘅額外嘅選擇啦。咁我哋周委會就當晚就覺得，即係我哋發咗聲明，如果咁做嘅時候，咁會唔會我哋係即係大家拿捏嘅嗰個意思係唔同咧？咁所以我就即刻咧就喺禮拜六，即係上個禮拜六啫，咁就發出個問卷咧俾我哋嘅會員。咁喺三日之內咧就。一共有338份咧，係收翻。我哋大約378個會員咧，即係九成嘅校長咧，喺就算喺禮拜六、禮拜日都好啦，禮拜一都已經交翻問卷翻轉頭啦。咁、而嗰份問卷嗰只，我哋琴日咧就可以向會員係報告翻，亦都咧係向外界咧係報告翻咁樣啦。嚇，嗰個情況就係咁。咁喺三日之內有咁高嘅回收率咧。我個人嚟講咧，都係覺得係即係證明咗香港嘅校長同老師咧，都好關心呢個疫情影響咧係復課嘅事宜咯。 校長關心啦，但係睇到仔細嗰個結果係點啊？對於話係咪即係教職員要做一個定期檢測嗰度？ 我哋睇到咧嗰個大多數嘅學校咧，都會話咧係喺特別94% 翻翻嚟嘅咧，就係佢哋完起論文之後咧。仍然都是安排咧，係唔多於全校三分之一嘅學生係上課，咁、而咧係只係得九間校咧，佢哋會咧係盡量係安排咧，睇下可唔可以咧係照呢個新嘅選擇咧嚟到係全面復課，咁只係得九間學校，只得3% 啫，嚇、咁呢個就係即係睇到嗰個情況咧，都幾有面度嘅。 係咯，睇落個比率都低啦，但係佢哋唔想話，即係啲學生可以盡快復翻課咩？面授翻，起碼即係半日都好過冇啊！咁點解會即係比較少人支持呢個建議咧？ 嗱，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我哋相信好多校長都覺得咧，即係呢個嘅所謂額外選擇咧，就一個最大問題就係認為咧係俾好容易俾學生睇到咧，就會俾人話就係學校嗰、那個。交叉感染嘅風險咧係細咗，即係話係安全咗，因為咧你有100%嘅老師咧，咁就可以恢復咧係即係喺入邊咧係半日上課。咁但係呢一個嘅選擇咧，好多校長覺得究竟專家係點睇咧？雖然 政府咧個我話專家都贊成，我相信專家贊成咧係講係越多人檢測當然好啦，但係問題就話係以咩理據又話老師接受檢測，咁就學校咧就可以係恢復咧係全面嘅配日咧上課咧，呢個係第一點。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教育局今次咧佢哋嗰個選擇咧就話你如果安排到所有嘅老師係全面檢測咧，你就報上嚟，咁我哋咧。就唔係批准嘅喎，教育局用一個字眼咧，即係不如咧，就係話佢啲嘢咧係啊備悉內容備悉，即係我知道啦咁樣。咁、而咧喺學校嚟講咧，呢、這個咁樣嘅我哋做咗嘢啊，全面嘅係復課半日咧，咁學校嘅承擔嘅責任同風險咧係非常之大，因為咧唔係教育局咧話批准啊話咩，咁而咧係當有事情發生嘅時候。哦，那個法律嘅責任喺邊度咧？咁即係教育局即係話喺內容備悉，唔係咧啊睇到咧未必咧係承擔，唔係呢一個咁選擇咧，好容易咧，我哋覺得係造成咧學校裏邊嘅分化咧，係即係好容易咧係產生。咁呢個咧極之唔理想，同埋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好驚俾一個好大嘅誤會咧，就以為咧。是一个假的安全的印象，就是以为呢校园是安全的啦、但其实这个呢校园是不是安全呢，不是靠我们觉得、 okay. 不是靠这样做事的、是知道嘛。 王伟尧校长，我们呢时间差不多，不过转头九点钟回来都想继续找你继续谈谈，都有很多想问你谈。 好啊 好啊，转头再跟你谈谈。好，王伟尧校长呢就是香港中学校长会荣誉总干事来的。转头回来继续千禧年代讲一下呢，就是讲、有个新的建议，是不是可以给学生半日复课的。欢迎打嚟1872311。 叶平同李俊杰。 首先睇明报报道，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港区国安法嘅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早前一度获得高等法院批出保释，律政司后来提出上诉，终审法院事隔一个星期颁下判词，指出国安法已经排除有利于保释嘅假定嘅原则。定下全新和更加严格的保释门槛要求，同时定下保释指引，法庭必须要先要考虑有否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以及一切相关的因素，而所指的行为是指可以构成违反国安法或者是维护国家安全罪行的行为。终审法院基于高等法院裁决出错，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下令撤销高等法院批出保释的决定，黎智英需要继续还押，但是可以再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科兴滅活疫苗三期数据至今仍然未刊登国际医学期刊，但已经向港府提交，据悉港府疫苗专家委员会今日开会商讨。特首林郑月娥昨日说，因应疫苗紧急使用，不一定僵化处理，认为可以豁免其中一项要提交的资料。根据食卫局第 599K 章认可疫苗审批指引，有要求申请者需要提交专家评估报告和已经刊登在国际医疗期刊的要求等。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据了解，疫苗顾问科学委员会今日将会开会，预料会讨论科兴疫苗。有指除非科兴提交齐全部数据，否则委员会难以在一次的会议就同意使用科兴疫苗，而且世卫至今仍然未批准紧急使用科兴。消息说，上次专家委员会只需要一次会议就同意推荐复星 BioNTech 在香港紧急使用，原因就是世卫已经批准紧急使用这种疫苗，委员会亦都是获得德国 BioNTech 提交过千页的数据。这个是苹果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26宗确诊个案，包括一名59岁的男露宿者，确诊前曾经在佐敦深水埗的维丰强制检测小区附近的公园流连露宿。有露宿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觉得自己的感染风险很高，获取资讯有困难，根本不知道哪些地方被围封或者强检，亦都没有钱接受检测。大公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当疫情容许有序复业，政府是会考虑对相关的处所设有附带要求，包括要求场所的管理人确保所有进入场所的人士都有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或者是提供详细联络资料做记录。 另外，政府亦都会加强检测策略，要求处所的员工必须要每隔14日进行检测。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的报道，房委会昨日公布最新公屋轮候册数字，至去年年底一共有超过 25.3 万宗申请，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升至 5.7 年，较上一季上升，亦都是自1999年以来的新高。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是 3.4 年。有议员批评政府未积极解决公屋轮候问题，可以预计公屋轮候时间或者在短时间内攀升至6年。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在社评方面，《苹果日报》的评论说，终审法院一致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需要继续收监在赤柱过农历新年。终审庭推翻保释许可，理由之一就是危害国安，有别于一般罪行，控方没有责任举证。反之，法官只是需要运用其判断或者评估职能决定容许保释与否。法官能够以将继续实施危害国安行为之名来到让疑人入狱，这个还是普通法之下大家熟悉的无罪推定吗？这个是《苹果日报》评论。 东方政论就讲到，国家安全重于一切，港区国安法是特区法治一个重要的转捩点。终审法院确立国安法凌驾香港一般法律原则，包括保释假定。港区国安法是罕有感在香港通行的全国性法律，立时出现矛盾，显示一国两制之下司法制度重两制轻一国的错误方向，必须及时纠正，行回正轨。黎智英保释案行上正确的第一步。是《东方政论》。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澳门上个星期六接获10万剂的中国国药疫苗，昨日起就为优先群组注射，行动迅速。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得以极速应市，本身亦都多得各地的医疗监管机构破例降低门槛，兼且是让药厂合理免责。但是疫苗最终能否促成群体免疫，始终都要视乎公众的信任度。港府必须要尽快公布副作用保障细节，释除所有疑虑，而且是审慎考虑同一众的保险商洽谈，携手加大安全网。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社论就提到，政府为压制疫情采取措施全面限聚已经持续一段颇长时间，不少企业挨得金睛火眼，甚至濒临断气，情况危急。政府必须制定一套拯救策略，首要是在农历新年之后为多个行业松绑，俾佢哋恢复生机。政府可以先评估不同行业的博弈风险，据此定出宽紧不同的措施。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太古城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城市花园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喺太古城。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在九龙，由于伟业街天桥去返九龙湾挤塞，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出返去观塘道就挤塞，龙尾在龙盘苑。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一段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繁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对出。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电台连三十晚，广东广西，我上头猪香。 我是马丁成，祝愿大家牛年好像牛咁有力，就算牛耕田马食谷，我哋都要出力。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祝愿香港所有嘅人新嘅一年都会开开心心，大家努力。 二月十一号晚上十点半， 香港电台第一、二、五台， 广东广西，我上头炷香， 一起踏入牛年大年初一。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2021年2月10日，律政司就黎智英保释上诉得席，中院指高院误解保释门槛。 林郑月娥表示，只要疫情不恶化，希望新春假期后学校有序复课。 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延长至 5.7 年。 世卫专家称，新冠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有关于教育局之前提到啦，如果咧一啲教职员可以喺复课之前咧系做一啲嘅检测啦，亦都之后做一个定期嘅检测啦。农历新年之后咧，系咪可以全校学生翻半日咧？亦都见到咧教育局局长咧杨润雄咧，因为因应呢一个嘅说法咧出咗嚟之后咧，有唔少嘅学界讨论啦。咁佢就寻日再去回应嘅时候咧，就话呢个系纯粹系一个选择，系绝对冇要求咧系学校要咁样做，唔希望學校啦、教師或者校長咧係覺得有壓力啊。又話過往有學校咧向校方、向局方咧係講過，學校如果做到咧恆常檢測咧，問局方係咪可以放寬俾更加多嘅學生咧翻學校，所以有一個另一個選擇咧係俾學校嘅。咁頭先就同中學校長會嗰邊啦，阿黃慧如校長咧就傾到有關於佢哋嘅調查嘅。繼續喺電話旁邊揾黃慧如校長咧講下先。早晨。早晨，黃慧如校長喺電話旁邊。係啊，頭先又講到個調查結果啦，咁你哋都有一啲憂慮嘅，即係包括係咪話即係有啲假安全嘅印象啊，以為即係啲教師做曬個檢測就即係其他嘢都安全啊，成個學校咁。但我想知道咧，你即係你哋而家個調查就傾向大部分人都係唔會喺農曆新年之後咧，就係做一個嘅教職員嘅定期檢測，而係換取一個嘅全校學生半日翻學啦。咁但係家長方面有冇一方面嘅壓力俾學校？ 我谂一定唔系单止家长嘅压力咁样嘢，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校长、老师咧都好希望咧，即系疫情咧尽快系过去，让个咧恢复正常个校嘅生活。即系我相信啲校长同老师都好挂住学生嘅。咁但系最大呢个问题咧就系呢个嘅新嘅所谓嘅系额外嘅选择咧，我哋睇唔到系根据乜嘢嘅科学嘅根据或者系客观嘅理据吓嚟到咧系。第二全体嘅教职员系老师、校长、工友系接受安检咧，接受对住呢个疫情嘅检测咧，就可以咧系恢复咧系全校嘅三分一，全校嘅半日上课。咁呢个咧，我哋觉得睇唔到。嗱，而家睇得到咧，政府部门咧仍然都系有唔少嘅公务员咧，继续在家工作嘅。咁点解喺呢个时间咧，就系俾学校咧？個別個校有額外嘅選擇咧咁，同頭先新聞之前咧，我都講過呢、這個咁樣嘅係額外嘅選擇咧，係一個極大嘅責任風險。第一，學校有啲嘢嘅法理嘅基礎要求咧，係要求教職員進行檢測咧。咁假若教職員唔接受檢測嘅時候，我哋有啲嘢嘅係方法嚟到去處理咧咁。最重要問題就係我哋通知。教育局咧係以一個內容地式，咁即係話咧係收到你嘅結果啦，咁樣都唔係一個批核。咁嗰、那個額外選擇、 okay. 額外選擇嘅呢個承擔就係喺邊度咧？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咧，最大問題就係假如校董會有一定嘅期盼，但係老師有另外一個傾向，而家長又有另外一個嘅傾向，咁嘅時候，整到學校咧。 一間校裏面很容易分化，這個呢我們絕對不想見到。還有最主要就是剛才我講過很多次，這個這做法以為全體教職員是接受了這個建議之後呢，就給人一個假安全的印象，而校園是很安全，咁呢個一個好大問題。同埋我想強調一點咧，而家已經係二月啦。假若真係有啲學校係恢復係全校半日上課嘅時候咧，咁去到三四月，突然間係爆發疫情嘅時候，影響到我哋嘅中六學生考 DSE 嘅時候，嗰、那個情況咧更加難以想象。所以我睇到我大多數會員咧，佢哋就算呢兩年翻嚟之後咧，都係讓中五、中六咧。是盡量是先上課，即是先安排，因為他們的 DSE 呢很快就來到嘛，咁對 DSE 對學生嚟講非常之重要的。 最後我想 好。 最後我想問一問咧，有關於鰂魚涌咧惠利大廈嗰度咧，咁之前揾到一啲嘅確診個案咧，都係有其中有兩個咧嚟自同一間中學嘅，就係筲箕灣官立中學。咁佢哋都一齊喺禮堂度考過試嘅同一段時間。而家就話咧，同場考試嘅其他師生啊百幾個啦，咁都要做檢疫嘅。你自己點睇今次一個叫做相對大規模嘅去檢疫嘅做法喺學校入邊？ 咁就正正就係個情況。咁我老实讲，我自己都比较诧异咧，即系话系全部一个卅几人咧，全部咧都系要隔离，咁即系咧，令到佢哋喺过年嘅时间咧都未能够咧系坐嘅一齐啦。咁最主要就系、都睇到，即系卫生当局都觉得呢个情况咧系情愿系安全啲咁多。假若你谂下，如果多一两间学校，特别头先我所讲过喺三四月嘅时候发生咁嘅情况嘅时候，小学生个公开试。咁啊，點樣即係處理咧？我相信呢點咧，實在咧係俾當局咧一個好好嘅一個嘅警號，即係話咧喺校裏邊嘅時候咧，一發生疫情嘅時候咧，嗰、那個影響即係可大可小咯嚇。 好啊，多謝你啊，黃偉如校長同我哋傾到呢一度啊。黃偉如校長咧就係香港中學校長會榮譽總幹事嚟嘅，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電話旁邊有劉小姐，早晨。 早晨，蕭望文。 係，請講。 你好，咁啊，正話校長講話，冇乜嘢科學理據可以證明到學校係安全嘅，係咪咁講？但係我就唔係好明佢即係想表達啲乜嘢。 即係佢意思，如果全部都係教師係做曬呢一個嘅檢測，咁佢譬如之前有啲討論話，學生都可以喺社區度去有一個感染嘅途徑嘅喎，咁係咪就代表即係 帶俾佢哋係 啊？類似有咁嘅討論 講嘅話，即係話其實教師都唔需要做檢測啦。大家都唔使做檢測啦，好似之前咁樣，我哋之前嗰兩次復課，五月復課、九月復課都冇叫教師去做檢測㗎。咁不如大家唔好做檢測，就咁就復課啦，咁都 OK 㗎，係咪先？ 咁所以你都覺得無論如何都應該係用呢一個教師檢測嘅方法復咗課先係嘛？ 係，如果佢哋真係好堅持係唔肯嘅，咁教育局嗰邊就要調適咯。咁你一係就譬如派員去幫佢哋檢測啦，等佢哋方便啲啦，或者你或者收回咯，你唔好叫佢哋檢測啦，因為咧，因為如果咁樣拖落去咧，大家都唔知拖到幾時。全香港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已經拖咗成年啦，咁大家嘅進度都已經落後咗好多啦。甚至乎頭先我聽到佢話為咗 DSE 嗰班學生有個安全嘅環境俾佢哋考試，如果唔係就好論盡啦。咁嘅話，咁即係我哋小學、中學唔係小學、幼稚園都要為咗呢一個原因而去停曬課，咁樣係咪好唔公平咧？又對佢哋？ 好啊，唔該曬劉小姐，講到佢都支持咧，希望可以即係啲老師做檢測啦，盡快俾啲學生復課嗰個做法嘅。咁啊，繼續講下啦，就係疫情方面見到啊，特首林鄭月娥尋日就話，即係封區預計就話係做到今日啦，會唔會之後再繼續做咧？就話視乎需要。咁除非有啲不可預見嘅因素，咁否則咧，農曆新年期間都唔會再封噶咯。疫情嗰方面咧，都可以請專家同我哋傾啊。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先生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最新个疫情见到寻日系26宗确诊，21宗系本地嘅个案，疫情嗰个你点睇？ 其实嗰个疫情虽然话舒缓啦，咁但系其实都仍然喺个相对嘅高位。譬如话我哋讲紧过去一个礼拜咧，有161宗嘅本地个案。咁呢个数字相对于我哋譬如十月尾呢未开始爆发第四波嗰时候呢，一个星期只係得3宗嘅本地个案呢，都相差成50倍嘅。 這個疫情呢其實是用幾何級數這樣上升和下降的，所以我們很多時候要看相對的倍數，就不只是看個數字。雖然現在我們譬如每日譬如21宗譬如昨天21宗的本地個案，相對我們高位譬如過100宗大約是5倍左右，但是其實我們的實際上的疫情控制的進展呢，其實入面都仍然仲係好慢，即係話你係跌咗五倍，其實如果去反彈咧，可能都係話一兩個禮拜都有機會有反彈嘅。而呢個本身即係話你我哋要去到即係話接近清零嗰度咧，其實都仲有成好長嘅距離，因為你比起我哋譬如未第四波未發生嗰陣時候，其實而家相差咗仲有幾十倍。咁呢樣嘢，大家如果睇嗰個七天嘅平均數咧，好多時係有啲嘅滯後嘅，因為我哋如果係睇翻三天嘅平均嘅數走勢咧，其實喺過去嗰四日咧，其實已經開始個本地個案打橫行緊㗎啦。咁呢個可能同我哋年尾咧嗰、那個即係話，始終嗰啲嘅喺啲室內室外聚集開始多咗啦。咁同埋即係話，我哋而家嗰個檢測呢，其實我諗佢真係覆蓋到嗰個唔同嘅區嘅人口係比較少嘅，因為你疫情係開始由譬如由尖旺區咧擴散到各區，咁而你嗰、那個即係話初時嗰陣時喺油尖旺嘅好多人都去願檢盡檢啦，除咗強檢之外，咁你嗰陣時嘅疫情控制稍微好啲啦，咁但係而家因為疫情擴散曬。咁而你本身嘅封區行動真係能夠覆蓋到嘅人口，可能都係全港嘅3%。咁你嗰啲高危大廈，其實香港仲有好多千間嘅，咁你其實你封一兩間嘅，咁其實入面又唔會起到咩作用。我哋最近惠利大廈咧，仍然都見到呢啲垂直傳播啊，同埋短期內咁樣爆發，其實可以見到呢啲風險係持續啦。咁其實都要小心睇睇。即係話係呢個新年時間，大家應該都盡量避免去啲人多聚集嘅，無論室外室外嘅場所啦。如果係同屋企人聚餐時，盡量都係減少，即係話喺唔同住嘅家庭嗰個人嗰個户數啦。同埋之前嗰一段時間咧，都避免啲公衞活動咧，有病徵都要早啲去檢查。 見到林太啦，特首林鄭月娥咧，就佢話即係疫情明顯係緩和，佢又睇到五個指標啊。頭先講咗確診數字啦，一啲源頭不明個案啦，咁仲有咧就話污水監測即時有效嘅繁殖率，講緊啲病毒啦。另外咧就係政府嘅限制同埋檢測宣告行動等等咁。咁另外都講到話希望爭取部分被關閉嘅處所可以新年之後復業啦。你覺得睇呢幾個指標嚟睇準唔準啦？或者新年之後做翻復業嗰方面，你自己點睇啊？ 嗱，去睇呢啲指標啦，我諗忽略咗一樣嘢咧。呢個病毒其實係一個以幾何級數、以倍數上升嘅。你睇啲咁嘅數字咧，如果你係睇佢就係簡單，佢唔係100相對20，好似相差好遠，但實際上只係相差5倍嘅啫。但係調翻轉頭咧。如果我哋比起咧，每一日入面譬如我哋未第四波未出現之前咧，每一日入面咧，其實都少過遠少過一宗個案咧。咁本地個案，咁你嗰個情況咧，嗰度係相差幾十倍嘅。咁見咗其實而家個疫情咧係舒緩，但係入面咧仍然都喺個高位，同埋嗰個反彈風險咧，其實仍然係相當高。如果我哋要恢復一啲行業嗰陣時，都要真係有啲選擇性咧，同埋係要做好啲嘅防控措施，一啲比較大型少少嘅一啲嘅稍為多人嘅一啲嘅活動咧，嗰啲其實係要小心嘅，因為我哋正如當時嘅啲11月嘅跳舞群組一啲咁嘅開放翻，10月尾開放翻啲比較大型嘅活動咧，聚集嗰陣時候咧，就產生嘅連串爆發咧，你11月嗰陣時嗰、那個即係話第四波嚟嗰陣時候，都嚟得係相當快嘅。 咁如果講話要開翻一啲本身即係被勒令關閉嘅處所，有冇邊啲係可以即係開翻先咧？而家有啲好似話咪美容院啊、戲院嗰啲相對風險細啲，新年之後開你覺得合唔合適啊？風險上 唔係，我諗呢樣嘢真係要睇睇咧。我哋開始新年之後，佢開始都要即係話宣傳翻翻嗰個推廣翻一啲嘅，譬如話我哋啲願檢盡檢嘅服務咧，尤其喺過年之後咧。我諗都要全面去睇睇嗰啲個案入面嘅情況咧，會唔會出現一啲嘅比較一啲嘅爆發咧，然後先決定，即係新年之後應該係嗰個重啟呢啲嘅步伐點樣？因為事實上咧，每一次假期咧喺全球各地咧， 其實都是會面對個風險的、 嗯、 我們在個風險未發生之前現在要決定之後怎麼做呢，我想是有少少是過早呢，同埋都唔能夠掌握當時嘅疫情呢，咁其實呢樣嘢我諗就話無謂喺呢個階段度呢係即係俾得太多一啲嘅，譬如話喺一啲嘅各大家嘅期望住、嗯、對而家人點樣，我哋一定要做好呢個假期嗰個防守，然後你先至可以呢係有條件呢喺即係新年之後入面呢係陸續恢復一個方面嘅活動、嗯、一個疫情一日唔能夠控制到個低位呢，佢嗰個反彈嗰個速度可以係極快嘅。 嗯，見到啦，疫苗嗰方面啊，消息就話即係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今日咧就會開會傾科興嗰個疫苗啊。咁但係科興嗰個疫苗咧，而家就話嗰啲數據咧係未刊登喺醫學期刊啦，咁啊交咗俾衛生署啦，咁咁啊見到林太尋日就話有一般咧，即係而家嗰啲疫苗做一個緊急使用咧，有三方面嘅，睇臨床數據係咪夠啦，咁睇有冇其他嘅監管機構係咪認可即係疫苗嘅情況或者睇法啦。第三就喺期刊，咁但係佢就話咧，如果喺緊急嘅情況之下咧，都唔會僵化，一定要曬三樣嘅資料去認。可以豁免任何一项嘅，你点睇啊？呢个 嗱，我谂对，即系喺个科学角度嚟讲咧，只有数据先系客观嘅证据啦。 嗯， 其他究竟譬如话系其他国家有冇人睇过，或者系世卫啊，或者系其他有冇期刊睇过咧？咁其实呢啲系一啲嘅比较次要嘅。一啲嘅間接嘅一啲嘅意見嚟嘅啫，咁、 嗯、 就係因為佢嗰個科興嗰、那個，我諗佢最主要嘅問題咧，就係話，因為內地咧當時已經係冇嗰個本地傳播啦，咁佢好多研究咧分散咗唔同嘅地方，由當地嘅機構做咧，嗰、那個方案咧各地都有啲唔同咧，呢樣可能延遲到佢嗰個期刊嗰、那個刊登係稍為慢啦，咁但係呢樣嘢咧就係話係一個事實嚟噶啦。即係如果我哋需要用嘅疫苗嗰陣時候咧，咁其實入面嘅我哋係要睇嘅，其實唔係佢喺邊度有人睇過，而係話實際上就我哋要睇嗰啲實際上嘅數據。咁如果佢啲數據有嗰陣時候，我哋咪睇完啲數據再決定啦。你冇理由因為佢有數據你唔睇，或者一定有其他度睇過嘅。咁呢樣嘢我諗就唔需要。 佢而家話交數據，但可能未喺期刊，你係咪覺得期刊係一定要刊埋？ 期刊其實唔係一定必要嘅。事實上入面咧，我哋嘅專家委員會有唔少人咧，其實都可能係喺唔同嘅期刊度都係睇緊呢啲咁嘅，即係話嘅同輩嘅一個評核嘅。咁既然佢可以喺嗰度睇啦，我哋嘅專家委員會都可以做個同輩評核嘅啫。嗰、那個唔係絕對，反而我哋真要睇個數據，同埋公眾俾呢樣嘢比較關心。喺咁嘅情形入邊咧，其實佢哋睇完有建議，啲重要數據應該公開嘅。 O K， 同阿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傾到呢度，轉頭翻嚟歡迎你一打嚟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陶瓜湾乐山道侨裕大厦同侨发大厦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在朝早7:15完成，截至今日凌晨2:00，大约170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有少部分样本检测结果仍然在核实中。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证明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提供个人资料之后可以离开。有居民话健康最重要，理解今次的围封行动，但过程有啲麻烦，出入唔方便。亦都有侨裕大厦的居民话，虽然大厦冇出现确诊个案，但政府封锁大厦是负责任的做法。佢又话大厦每日都有人清洁，但是设备稍为老旧，渠管有时会有问题。澳门政府表示，截至昨晚9:00，已经有4033人成功预约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首日有595人接种第一剂的疫苗。澳门首阶段疫苗接种计划优先开放前线抗疫等人员接种，第二阶段扩展至全澳门居民，最早在今个月22日起接种。到武漢追溯新型冠狀病毒源頭的世衛專家組和中方專家總結行程。 世卫专家组成员、世卫食品安全与人畜共患疾病项目负责人安巴雷克指出，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华府未有参与规划世卫专家组在武汉的调查，期望能够对专家组的发现和取得的数据进行独立审查。普萨基又认为，即使美国重新加入世卫，亦都应该有美国的专家到中国展开调查。另外，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他不肯定世卫的专家获得中方充分的合作，而中方至今没有提供所需的透明度，美方将会按世卫的数据和本身的情报进行评估。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第二次弹劾案在参议院就合宪性问题展开辩论，经过四个钟头的辩论，以56-44票得到通过。公开辩论将会在星期三举行，双方各自最多可以有16小时发表辩解。众议院弹劾案管理人民主党众议员拉斯金说，对特朗普的指控是基于事实，说特朗普的行为足以构成可被弹劾的罪行。特朗普的律师团在会上说，聆讯不单止不能够治疗国家，只是会令国家陷入更严重的分裂。律师团强调，特朗普在支持者冲击国会当日的演讲中，没有提到或者鼓吹叛乱、暴动、犯罪行为或者任何暴力行为，他不应该因为发表政治言论遭到惩罚。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晚上雨势减弱，天气清凉，日间市区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初时吹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风，渐转吹和缓北风。展望随即天色好转，朝早清凉，农历新年假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773点，升296点，总成交金额12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13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3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协鑫新能源系报5毫。跌3仙，腾讯控股757蚊，升16蚊，快手374.8升23.8，嘉里物流25.05仙，升1.65毫，美团412.4升3蚊，阿里巴巴258.6升3.2，保利协鑫能源3.54跌2毫。盈富基金29.94升3.6，中芯国际25.1升2.5，信义光能19.86升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73，瑞士法郎0.894，加元1.271，人民币6.441，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211，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9,449点，跌56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23美元，卖出1,8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同埋咧一架坏车都系清理好噶。咁先讲咧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线嘅坏车就已经系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慢线咧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但系仍然咧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咁较早前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 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龙尾就排到过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就是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理好，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的挤塞，排到黄大仙中心。咁啱啱咧有个最新嘅消息，就是伟业街天桥反方向嘅，就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呢个位咧就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德福花园对出，亦都影响到启祥道去翻伟业街挤塞。讲多次啦，就是伟业街天桥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咧就有坏车，龙尾去到德福花园，亦都影响到启祥道去伟业街挤塞。咁反方向咧去九龙湾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东行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就车多，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咁东区走廊咧，头先就讲咗啦，坏车就拖走咗。喺九龙方面，长沙环到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蝴蝶谷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宏照道嗰条支路咧，仲系车多，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体艺中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BNO 的问题引起的争拗，大家点睇？郑生你好。 英国俾呢个 BNO 啲人可以居留一段时间啊，定为境外公民咧，都系借助我哋社会事件咧，就助收渔人之利啦。 高先生， 祖国就取消呢个香港人嘅 BNO 作旅行证件，佢就想制裁英国，咁但反而就制裁咗香港人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2021年2月10日，律政司就黎智英保释上诉得席，中院指高院误解保释门槛。 林郑月娥表示，只要疫情不恶化，希望新春假期后学校有序复课。 公屋一般申请者平均轮候时间延长至5.7年。 世卫专家称，新冠病毒非常不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40有萧乐文继续在千禧年代呢一度。头先就同大家讲过有关于违反国安法咧一啲嘅保释嘅情况啦，终审法院有一个嘅判词嘅。讲到疫情，亦都讲到咧学校系咪可以半日咁样全校复翻课咧面授，咁但系有个条件就系话啲教职员咧系咪全部都肯做一个嘅检测。咁啊，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是早晨， 请讲。 是好啊，我觉得学校那边呢，刚才关骨有位校长也都代表了一些校长就讲一些意见呢，我觉得老师抗拒那个检测的真的没理由的。 第一就話咧，就嗰個檢測咧係好安全嘅，係冇其他問題。如果你係注射疫苗，你又可以好多恐懼啊，都仲有啲利用。咁呢個係一個，就算唔係行業要求你，你自己都應該要做嘅。 嗯。 但係因為你老師啊接觸好多學生嘅，咁你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傳都好緊要啦。個社福界嗰個院舍嗰度咧，就都曾經抗拒嘅，而家咪傳播咗好順利咯。咁我哋啲使用者啊、市民啊就好安心咯咁。咁佢有咩法理根據？呢個真係攞嚟講。讲嘅呢样嘢就，其实我而家好多嘅要求咧，都唔系话可以话样样都有一条好清晰嘅法例啊。咁头先有讲院舍嗰啲啊，的士司机嗰啲啊，呢个要求咧系好名正言顺嘅。咁另外一度咧就系、是、我觉得就话，点解学生又唔做，家长又唔做？這個、呢个咧即系我觉得系亦都攞嚟讲。如果可以，梗系做埋啦。但系因为好多情况系做唔到嘛。 但你觉得咧，如果老师肯做晒，系咪学校就可以安全？因为都如果全部人都半日复翻课都， 即系话做得啲得啲啫嘛。冇人话洗一手安全，我戴口罩安全，我哋样样都齐做，做得几多得几多嘛。 但复翻课就好多人喺学校噶咯。 點樣話？ 即係復翻課就好多人喺學校嘅咯喎，佢哋可能亦都有個風險。 佢如果係佢抗拒復課就唔同喎，佢抗拒係要去檢驗檢測呢樣嘢喎。 嗯， 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喎。 嗯， 但係我覺得講到尾咧，點解個原因？我覺得冇人講得出最終嘅原因。我覺得就係話，其實佢哋唔信任政府。呢、這個政策係政府提出嚟嘅，亦都係個機會俾佢抗拒。你覺得點解會抗拒得㗎？所以空服人員啊、食物嘅人啊、賣外賣嗰啲啊，頭先都講社福界都已經係要做呢樣嘢。不過而家政府我覺得唔夠， okay. 即係都係軟弱嗰啲啦，就由佢啦，自願。 OK， 好，唔該曬陳先生，仲有黃先生喺電話旁邊嘅，早晨。 係，早晨，你好， 系，请讲。 系头先王校长讲嘅担忧咧，有啲啱，有啲唔啱啦。就头先嗰位听众都讲咗部分我嘅意见。 嗯， 但系就你话百分百边有 100%？ 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专家可以话百分百嘅， 系 攞嚟讲嘅。 咁、 你话净系教职员做咗，咁系咪对啲起码对啲学师生或者家长学生都有啲信心？啊！俾啲信心話，即係好似醫療界嘅都要兩個禮拜檢一檢啦，而家都要。 嗯。 嚇、啊，仲有咧，我諗大部分老師其實我諗佢哋都想做嘅。 嗯。 但係咧，你係咪要方便佢哋做咯？即係教育處或者政府會唔會方便佢哋，或者所有社區中心俾免費容易做到嘅，咁佢冇困難嘅。咁一個半個鐘頭，我諗相信兩個禮拜一次，佢哋都肯做嘅。 O、okay, K， 即系都系方便啲嘅渠道，希望多啲老师做啦。咁啊，其实喺疫情之下咧，都唔止即系学生受到影响啦，见到有好多行业都受影响嘅。咁啊，见到好似话即系最近就话啲户外嘅康乐设施，好似运动场嘅跑道啊、网球场啊、草地滚球场啊、门球、单车设施等等咧，都系有一啲嘅呢一啲嘅户外康乐设施咧，可以系重开翻咁，喺星期二就开始重开翻啦。咁啊，令人就谂到啦，本身呢一啲嘅体育教练会唔会因为呢一啲设施重开，佢哋？都可以多翻一啲嘅收入渠道，个影响喺疫情之下可以减少翻啲咧。请嚟电话旁边一位嘉宾啊，有香港体育教练工会筹委刘家豪。 系你好，大家好。 系刘家豪，点睇啊？你今次而家话见到话星期二开始有一啲嘅户外体育设施开翻咯。 其实政府之前嗰几波都系类似呢啲咁嘅情况，系首先都开翻啲非接觸性的運動的，跟住先至慢慢可能是對制性的。咁我覺得係佢都歡迎的，因為始終有部分羽毛球這個跑步教練啊嗰啲非接觸性的教練可以有翻工作先咯。 咁而家就話咧，如果要進入呢啲場所咧，都要掃安心出行嗰個二維碼啦。咁呢個都應該唔係好大問題啊嘛。 其实佢琴日个情况咧就有两种方法嘅、一种就系扫嗰个二维码啦，另一种就系要登即系如果嗰个入嚟做运动嘅人士冇二维码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一张嘅纸系俾填翻啲个人资料嘅。 嗯， 咁同埋佢有啲职员系要填电话，即系运动人士做填电话嘅时候咧，佢会即时就攞个电话去打，系测试下呢个电话系咪佢填。得啱嘅咁啊，都可以揾到佢嘅咁样。 即系整体手续上听落都唔系好不便系嘛？ 我觉得如果佢有两种选择咧，其实就方便好多嘅，即系唔系净系 只是用安心出行这个的二维码嘛，起码人家真的没有那个二维码的人士可以有其他方法是给他都成功咁样进入呢个嘅运动场地去做运动啦。 嗯，但整体开翻户外场地啦，对于你哋体育教练嚟讲系可以帮到几多 啊？其实依家对大部分教练嚟讲，个人训练嘅，即系以一个非接触性嘅教练嚟讲，系可以有部分嘅工作可以做翻咯。但系始终有好多项目可能都真系，譬如羽毛球咁样，其实好羽毛球教练。好多时都系九成都系喺室内做训练嘅，即系室内场做训练嘅，好少喺户外场系教学。咁所以其实对佢哋嚟讲都系难喺户外场做教学咯。咁但系有部分可能系跑步嘅，或者系做一啲即系网球教练做训练嘅。咁变咗呢啲就可以佢哋就可以做翻一啲嘅对制性嘅，唔系即系一啲嘅个人嘅训练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好似我哋啲篮球教练啊、足球排球教练啲对制性训练咧。啲場地咧都冇開到，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哋都仲係等緊咯。咁其實有啲項目嘅可能個人項目多少少，好似健身啊、健身室嗰啲都冇開放到啦。咁另外就roller 場地咧，其實佢都係個人嘅項目嚟噶嘛。咁但係我都唔明白，就 roller 場地都冇開放到咯。 但你自己咧，你哋有冇即系睇过啊？评估过今次开翻呢一类嘅户外康乐设施咧，对于教练界嚟讲，有几多个教练，即系几多成嘅教练系可以即系做得翻嘢啊？咁啊，因为室内同室外我都唔知边啲教练系多啲。 我觉得都系一两成到，因为其实户外嘅开翻嗰啲户外非接触性嘅运动嘅嗰啲场地咧，对，即系其实大部分教练都系好少用到咯。即系始终。户外场地可能最多用到田径场运动场嘅就係一啲田径嘅教练啦，即跑步嘅教练啦。咁跟住羽毛球场，咁羽毛球场就我头先所讲啦，就係好少会喺户外练啦。咁网球场囉，网球场会用到囉。咁其他嗰啲咩垒球、门球嗰啲，即呢个呢批嘅教练未必 Okay. 未必大部分，即系未必多啊。所以变咗就系都系好少部分嘅教练可以受益到。 今次首批就头先都讲到冇啊，足篮排啊嗰啲咧，即系足球、篮球、排球啊嗰啲，你觉得嗰个情况合唔合理啊？呢啲系咪真系可能接触得嘅机会多啲咧？有机会个风险高啲，所以唔开住啊嘛。 其实我哋由第一波讲到第四波，都建议咗政府好多，即系呢个足篮排嘅一啲嘅教学嘅训练嘅一啲教案俾佢哋睇噶啦，即系俾佢哋参考噶啦。其实我哋好多唔同嘅个人技术系可以有 1.5 米嘅距离啦，跟住又可以冇身体接触啊。咁同埋系大部分都可以有啲个人技术嘅时候咧，其实就都风险唔会高咯。其实都系， 得个跟先，大家会唔会跟？ 即系篮球场、足球场咁，其实都即系大范围，会唔会跟就要？因为有教练在场的时候咧，教练是有系统咁去管理到班球员的时候，咁我觉得他哋唔会唔跟咯。 对于学生咧，即系除咗讲教练之外，学生都有一段时间冇上呢啲堂啊，冇训练噶咯，点样啊？佢 完全冇噶，即系我自己有教学校班啦。咁其实有一两间学校是可以用 Zoom 去做教学嘅，咁但系始终对住阿 Mon 嚟讲，都佢哋嗰个。投入感啊，同埋佢哋嗰个动作上面都系唔会系做得好足咯。咁变咗佢哋嗰个体能啊，或者佢个人技术嚟讲系会有下降咯。特别系可能因为我哋对制性运动咧系讲紧系夹唔夹啊嘛，同埋有冇 team building 啊嘛。咁变咗最后 team work 啦嘛，咁变咗佢哋喺呢方面嘅元素系培训唔到咯。 好啊，同阿刘家豪倾到呢度啊。刘家豪就系香港体育教练工会筹委嚟嘅，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二声素雷岑》呢本书中文版嘅书名系少，但是更好。其实《二声素雷岑》呢个字一般系译作尊准主义，专心嘅尊，准确嘅准。所谓尊准主义，就系创造一套管理生活衣柜嘅系统，透过审慎嘅评估。去无全精同埋准确執行，咁样就可以整顿被塞爆咗嘅衣柜，将空间腾出嚟装更好嘅嘢。将呢个原则引申，大家亦都可以透过精挑细选同埋勇敢说不，就能够将时间同埋心力腾空，做真正重要嘅事。 如果你觉得自己太忙，又唔知道自己忙啲乜嘢，就一定要抽空读呢本书。少但是更好，一睇之下或者以为系一本讲时间管理嘅书，不过再仔细读落去，你会发现作者融合咗好多学者嘅观点，再加上个人实务嘅经验，教导大家如何成为精简准嘅专家。所谓精就是指精挑，所谓简就是简化，所谓准就是准确执行。现代人的生活总是有很多无形杂物上身，原因在于经常害怕冲突，担心令到对方不开心，或者不想拒绝对方后的尴尬，而勉为其难地说好啦。而这些未经深思熟虑，或者为了逃避短期困扰所作出的仓促承诺，最后往往演变成长期的磨难，而自己只会满腹牢骚，用生命的某些珍贵时光在负面情绪笼罩之下悄悄流逝。 少但是更好，这本书的作者郭瑞格麦基昂是直谷知名的企管顾问，并且在美国的史丹福大学与人一同开设设计精简人生的课程，并且曾获世界经济论坛任命他为青年的全球领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少但是更好》，作者郭瑞格麦基昂，由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最后回来千禧年代，继续讲一下有关于教育的议题。见到之前有关于通识科会改革，有些初步建议，除了课时少之外，在一些内容的主题上面，现在就分为三大主题，就是譬如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中华、等等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即是讨论，学界的讨论，就是今次的改动会不会都比较侧重于国家各方面的内容多些呢？请一位的通识科教师跟我们一起倾下，有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前干事罗洁玲，早晨。 Hey, 早晨啦。 点睇今次嗰个嘅改革啊？ 咁呢个改革梗系急噶啦，即系一下子就话俾你听，喂，嚟紧嗰个新学年咧就要即系推行啦。咁所以其实对好多老师嚟讲，即系都唔好讲嗰个即系咩取态唔取态嗰样嘢，而系好多准备功夫咧都冇办法系即系做得妥当噶啦，好肯定系。 我见到咧寻日特首林郑月娥都有一个嘅回应啊，咁佢就话对于而家做紧一啲教师咧，佢就话都关注咧通识科呢个改革啦，亦都话政府会支持学校同埋教育局咧为教师安排一啲培训，去转教一啲新科啊等等，即系而家教紧通识科嗰啲老师，你自己点睇啊呢个？ 转教咧，其实就不过实际上咧喺学校里边嘅层面咧，就喺啱啱即系特首所讲嗰、那个即系改革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学校咧都已经沸沸扬扬咁讲，喂要点样转教啊，点样将安排啲老师嘅人手噶啦，咁已经系。咁但系咧，即系今次如果特首所讲话啊，可以即系提供一啲培训俾大家去到转教嘅话咧，咁未尝唔系一件即系可以解决问题嘅事情啦。咁但係即係話轉教係咪咁簡單呢？即、就、係、是、教育工作呢一行係咪即係話我而家我唔教通識，我要轉過去隔離教國科嗰度教，即係歷史科教地理科，咁係咪一件容易嘅事呢？因為本身喺即係學校裏面嗰個編制呢係已經係有人喺度㗎啦嘛，咁唔係話即係轉教就轉教，開科就開科囉。 但我想知道本身通识科老师有没有啲而家系净系教通识科嘅？ 有，因为通识其实咧喺过去十年里边慢慢变化咧，有部分嘅学校咧已经系发现唔系即系兼教过程，即系兼教系会即系比较。我哋话比较繁乱嘅，如果能够做到专科专教，即系专教通识嘅话咧，咁对于即系个学科发展啦，以至学生其实系最有利嘅，因为系。 因为我见特首嘅讲法就话，即系未有通识科之前啦，呢啲嘅在职嘅教师咧，根本都系净系执教紧其他科目嘅，例如经济啊，教文科啊等等，系咪真系咁啊？有冇啲而家其实根本系通识科出现之后先出现嘅老师，咁佢哋又专教，佢哋要转去其他科都有啲困难，会唔会系？ 系啊。 系苏文，呢个系好肯定嘅现象嚟嘅。其实最初开科咧，就即系有一部分老师，即系大部分老师啦，当然系当时大部分老师咧都系即系兼教嘅。其实系由另外一啲科目转过嚟嘅。咁即系话佢本身嗰个培训咧，都系有自己嘅专科背景。咁但系去到即系中段到啦，咁诶嗰个科目嘅发展，即系十年嘅中段到啦，那个科目嘅发展咧，其实都已经有一啲新入嚟嘅，即系新入行嘅，即系嘅老师噶啦嘛。咁佢哋调翻转，佢哋系即系专科嘅，佢哋系一开始就系读通识教育，同时间地亦都系教通识教育。即系如果要呢一班老师去转去另外一啲嘅嘅科目咧，咁其实系面对好大嘅困难嘅，呢个系。 嗯，我想知道咧，除咗头先个问题就系本身，譬如你喺原校啦，已经有其他老师教紧其他科要转。就比較困難之外啦、另外如果有一個老師專教通識嘅、要轉做教其他科，那個培訓上面有冇有話要花多幾多年啊？讀多幾多小時嘅另一科嘅嘢先至可以識教啊？有冇話咁樣嘅？ 而家好多學界有不同嘅即係處理方法啊！而家喺學校裏面，咁、有啲咧就話開個新科，個新科相對即係容易啲嘅、輕強啲嘅，即係起碼老師咧佢自己有一啲即係。佢有通識嘅能力嘅時候咧，其實佢能夠即係理解個課程，咁就好似容易啲教。咁有一部分係咁樣，但係咧，如果要即係翻翻轉頭去教，譬如教翻一啲好傳統嘅科目啊、歷史啊、地理，咁呢啲相信係非常困難，因為咧佢哋本科咧係有嗰、那個即係、就是、本科嘅培訓同埋課程嗰個要求啦、教學嘅模式嘅要求啊。咁呢個係直情係難到好多，即係而家專科專教，而且佢本身亦都冇第二啲科嘅根基嘅同工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呢件事。 咁整體啦，如果唔好話教其他傳統嘅科啦，教新嘅通識科啦，頭先話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啊，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啊，或者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原本有通識底嘅老師會唔會即係都傾向會轉過去多啲啊？教呢、這個 都唔係傾唔傾向，係咪自己選擇嘅？因為喺學校編制運作上面咧，都需要有同工去即係守住呢科啊，即係去接手嘅，因為係要咁，所以即係如果在編制上面咧，就肯定有人教噶啦。咁但係、即係如果翻翻我哋討論啦，嗰、那個課程裏面嘅內容咧，即係而家嗰個即係好似數量上大幅度三減啦。咁但係如果我哋再審視翻一個內容，其實咧係一啲都唔簡單噶喎。對於老師需要，我敢即係大膽咁講咧，老師對於去教呢一部分嘅內容咧，喺過往嘅課程咧，其實都係。即係成個舊有通識裏面咧，其實唔夠10% 到嘅，就其實係即係如果係數翻嗰啲主題啊內容上面嘅話，但係而家突然間咧就將即係譬如國家國民身份啊憲法呢堆嘢咧，突然間龐大咗去。咁其實老師係需要額外嘅培訓咯，老師好多嘅支援係一定要嘅啦，呢啲 係。最後我想問，我見到教育局咧有篇網上文章，就係回應翻有啲説法，就係咪謀殺咗通識教育科啊？佢就話呢個説法咧係不攻自破。你自己有冇即係同啲同工有啲類似嘅討論咁啊？都 同工之間就肯定有㗎啦，一定係會覺得其實就係即係好好失望啦，好為呢一科感到即係好不值啦，好哀即係其實好哀傷添，直情係因為即係呢個科目唔係即係如果我哋睇翻新嘅課程嗰個指引啊，或者新嘅課程建議嘅話咧，其實嗰、那個不論係用個評核方式啦，定係即係假設我哋嗰個教嘅取態一樣嘢咧，其實係同我哋原身喺通識科訂立嗰個明辨性思維啦、 okay. 多角度思考咧，其實係有違背嘅，因為 好啊。同阿羅潔玲傾到呢度，羅潔玲咧就係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前幹事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聽日繼續。